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山区以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北京阴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北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依然是有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的雨量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截止到7月16号的16点，本次暴雨共造成了北京公路突发事件29起，其中公路塌方16起，公路积水10起，公路水毁3起。公路塌方较为严重的是怀柔区 G111京嘉路京密。密云区的刘新路，目前已经抢通的公路塌方有5起，公路积水6起，其余的18处正在抢险进行当中。为了应对本次暴雨，确保北京的公路通行安全，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在接到市气象台暴雨黄色预警之后，立刻启动了防汛预案，共备勤抢险人员3054人，机械573台套。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累计出动抢险人员806人次，机械239台套，山区公路地质隐患的巡查人员182人次，车辆75车次。目前依然处于公路抢险的18起道路突发事件，位于怀柔区的京嘉路、怀长路、沿流路、分水岭梁路、迎宾路、密云区刘新路、西火路、黄下路、房山区的石峡路、昌平区安四路、辅路、北清路、辅路上，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可以提前绕行上述路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癌症防治的话题。 北京市2017年健康白皮书日前发布，恶性肿瘤仍是健康的主要威胁。与2016年相同，恶性肿瘤死亡率上升了3.6%。如今，致癌、防癌、抗癌，凡是跟癌症相关的说法，都能刺激到我们的神经。但实际上，健康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就能有效地降低患癌风险。预防肿瘤，我们该怎么做？酸性体质容易患上癌症，大豆能让癌细胞扩散，这些说法又是否靠谱？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解读健康白皮书系列访谈，邀请北京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卫平给您说说防癌其实很简单。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卫平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防癌其实很简单。首先呢，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嗯，非常欢迎刘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关于这个防癌话题。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北京发布了2017版的健康白皮书，其中啊，我们看到癌症依然是我们的这个死亡原因的比较高靠前的这个原因， 它是第一位。 嗯，我们也想问一问您这个刘主任，现在对于癌症啊有一个说法，说癌症是一种慢病，但是很多朋友不太理解，我们都认为癌症是和死亡挂钩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反而在医学界把癌症叫做一种慢病了呢？ 实际上癌症作为一种慢病并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来定义。他认为癌症目前经过我们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癌症病人的生存率越来越高。 嗯， 它完全可以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然后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生存期。 嗯， 所以需要通过一个慢性病管理的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管理。 哦，所以说其实我们为什么把癌症叫成慢病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我们可以带癌生活很长的时间。 对。 嗯，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和很多我们说慢性病一样，对于癌症的这种监护啊管理啊，不再是像原来那种说做一次手术做一个放化疗就结束的，可能我们需要长期的用药，甚至长期的对它进行这种监测。 对。 嗯，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防癌抗癌的话题，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特别受到大家伙儿的关注。但凡我们说这种公众微信账号上推荐什么防癌食物什么防癌方法，一般点击率都特别的高哈。大家伙儿都说现在我们的环境没有以前好了，我们的压力比以前大了，总觉得好像癌症比以前多了很多。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些科学有效的防癌抗癌的方法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刘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和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下面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北京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卫平刘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防癌其实很简单。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来自于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国家医保局将会开展2018年抗癌药物准入专项谈判工作。上个周三，也就是7月11号，国家医保局已经委托相关学会协会召开部分企业的沟通会，提出了聚焦肿瘤治疗、体现药品创新价值、平衡医保、企业、患者多方利益等要求。10家外资企业和8家内资企业相关代表参加了会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会加快工作进度，加强企业沟通，尽快使群众用到质量更优、价格更低的救命药。根据了解，2017年通过准入谈判，赫赛丁、罗美华、万科等15个疗效确切但是价格较为昂贵的癌症治疗药物被纳入到了医保目录，为患者的用药费用省了大笔的资金。三伏天来了，从明天开始啊，京城就正式入伏了。今年包括北京中医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东城中医医院等都陆续开展了贴敷预约治疗。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利用夏季气候炎热、人体阳气最为旺盛的客观条件，用特定的中药在特定的穴位上贴敷，以治疗某些疾病，是一种积极的治疗虚寒疾病的有效方法。适应的病症包括了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咳嗽、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等多种肺系疾病。根据了解，今年呢共有四个服贴，每一个服贴贴三次，每次30块钱，总计360块钱，一次就诊就可以取走所有的贴敷，医保是报销的。 游泳不仅能够消暑，还能够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锻炼身体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医生提醒大家，游泳也应该注意适度，建议每次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太过用力或者是太过频密，可能会让我们患上游泳肩。早期往往是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夜间，我们的肩部出现疼痛，活动度下降，力量减弱等。一旦游泳之后出现了肩部的疼痛，建议您前往医院接受肩关节的核磁共振检查，不要试图通过长期服用抗炎药以及康复理疗的方法来治疗游泳肩，因为这些措施只能够控制炎症，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提示。市规划国土局和市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9点联合升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未来24小时本市房山、门头沟、怀荣、密云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卫平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防癌其实很简单。在上周发布的这个我们说2017年的北京市健康白皮书当中显示，肿瘤依然是我们北京居民的死亡第一原因。大家伙儿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谈癌色变，听到癌症总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疾病。但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刘主任先跟大伙儿解释了，现在我们已经把癌症当成了一种慢病了。 对， 我们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生存周期变得很长。但是啊，对于这个肿瘤啊，大家伙儿其实关注程度特别高的同时呢，也会接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有的人就说，癌症这事儿啊其实是天生的，如果你们家有这个癌症基因的话，你得癌症的几率就会特别的高。也想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问问刘主任，其实癌症和我们的家族遗传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 其实是这样的，癌症的发病的因素我们现在分了两大类，一大类叫做遗传因素， 就是先天的， 这类是先天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还有一大类就是后天的因素。其实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一个花瓶，它当时做出来的时候可能上面就有个裂纹。如果这个裂纹你不去动它，或者说你保护得很好，这个花瓶是不会碎的。 一直反正也不漏水，就是有一个纹在那。 对，但是你如果后天使劲的去折腾而不去保护这个花瓶的话，迟早有一天它就裂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也就是说，其实在遗传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些朋友的确由于遗传的因素，先天他就比正常的朋友更容易得癌症。 对， 但是只要我们后天保护的好的话，依然有可能这一辈子的生命周期跟癌症都不会见面。 对，不沾边。 好，那有先天的因素就有后天的因素，那肿瘤的出现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哪些方面是最密切的呢？ 目前来看，我们有很多很多后天的因素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但是在医学上非常明确的原因现在也很难找到。但是笼统的都说，是一个不健康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导致了癌症的发生。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觉得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你就相当于我保护的这个花瓶保护得很好，我一般来说不会把这个花瓶弄碎。 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其实说到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相信有一句话大家伙都听过，叫做管住嘴迈开腿。 对， 也想问问，对于比如说肿瘤或者说癌症的防治，我们管住嘴迈开腿是不是也很关键呢？ 这是非常关键的。其实不只是肿瘤，包括了心血管疾病，包括了呼吸道疾病啊，其实都这么来讲究，包括了我们的糖尿病的管理啊，都是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啊。但是对于肿瘤的防治来说啊，尤其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将来要走向可能最终的那一步，我们可能要离着癌症远一点啊。但是比如说管住嘴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管住嘴啊？是不是说我每天不能说我连酒也不喝了，然后说什么生活乐趣也没有了？有好多人就是说我能不能每天喝杯红酒啊？其实从医学上来说可以， 没有问题。 嗯 啊，其实管住嘴，迈开腿啊，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还有一种可能就被大家忽略掉了，叫做生活的态度。 嗯 啊，其实你要是保证一个良好的心情 ，OK， 你去说，哎，我去适当的降低一下我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啊，比如说我每天喝点红酒，甚至是喝杯啤酒。那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癌症的这种防治，除了我们说这种特别具体的，我们说吃什么、怎么动这些方面之外，我们的心理因素也很关键。 心情、情绪是非常关键的。 嗯，所以说，如果比如说在饮食方面，有的朋友特别的注意哈，说为了防癌抗癌，所有不健康的我都不吃，我都吃这些防癌抗癌食物。但是有的情况之下呢，这防癌抗癌食物啊，自己又不是特别喜欢吃，每天都吃得特别痛苦。 对， 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还不如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我们在相对健康的饮食之内，您可以吃一点平时喜欢吃的。 对， 嗯，好，那咱们具体来跟大伙儿说说吧。如果我们想要真的管住嘴的话，现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做到防癌抗癌？因为现在大家伙收到这个讯息也特别多，比如说吃大蒜、吃芹菜，都是各种各样的说防癌抗癌食物啊。也有想问问这个刘主任，我们真的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这些防癌抗癌食物，像这种什么烧烤啊、炸鸡啊，这些我们说有可能致癌的食物，我们都要一律 say no 吗？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对于饮食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饮食的结构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啊，我是不是要多吃这些芹菜，多吃大蒜，少吃那些什么什么炸鸡啊这一类的。哎，我觉得饮食结构上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说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啊，我们尽量的鼓励多吃。 嗯 啊，这一类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啊，防癌的食品，西兰花啊，什么芹菜啊，尤其是绿叶的这些蔬菜啊，我们都可以去多摄入啊，这是饮食的结构。再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度。就是说比如说吃大蒜，我不能说天天一斤两斤的大蒜那么吃，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啊， 还伤胃 啊。对，这是一个度的问题，要把握一个饮食的一个结构，然后在这个饮食的度上要做把握。我们不能说啊，我天天就吃些防癌食物，这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度怎么去把握？我觉得一个方面啊，就是说你这个结构要合理啊。我们原来的时候都讲啊，我们可能有七成啊要以主食啊，比如说新鲜的蔬菜，包括主食这一类，然后可能有两成可能吃一点肉类，然后还有一成可能要喝点豆浆、牛奶这类的啊。所以说这个饮食结构要合理。再一个就是这个度上啊要把握住，然后不要超量啊，不要超出那种常规量啊。比如说我一天吃一斤大蒜，那是肯定不对的，那个肯定不好。再一个，这种度的把握要掌握，每天可能七八分饱。啊，不要吃得过饱，哎，不要暴饮暴食。 嗯，好，在饮食方面，我们更注重的不是说某一个食物它是防癌抗癌的，咱们就可劲儿多吃。 对， 而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科学的营养搭配，有肉有素，咱们都要吃。 对， 嗯，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有没有咱们科学研究，有哪些食物的的确确它致癌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致癌风险比较高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前一阵世界卫生组织说我们的红肉包括加工肉类啊，比如说我们的腌的这些肉啊，咸鱼，哎，对，咸鱼加工的火腿肠都属于这种致癌物质啊。但是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像南方这些腌制的，这些爱吃腌制食品的，尤其是像云南、湖南这一类的地方，然后它的癌症的发病风险应该非常高才对。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它的发病的风险然后要比北京或者上海要高到哪儿去啊，其实基本上是持平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要把这个东西定义为致癌物，而我们去吃的时候却没有发现，哎，这种癌症发病率明显升高了呢？其实很关键，就是一个度。 哦、 啊，他并没有每天去说我每天吃两斤那种加工肉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虽然有这种医学上的证据证明，哎，这些东西可以致癌，但是只要你在一个合理的度啊，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我觉得这种发病的风险啊是可控的。 嗯，好，但是也提醒大家吧，像这种腌制的肉类，刚才刘主任也说了，它有致癌的风险。 对， 所以说我们最好别天天吃，顿顿吃。 哎，对，所以说把握在一个度以内。 是没问题的。 对， 嗯，其实在这个我们说防癌抗癌的过程当中啊，管住嘴这一条，通过刘主任刚才这样的一介绍，我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执行。 对， 因为我一直觉得要达到这种防癌抗癌的效果，应该饮食上是特别严格的，我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都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这刘主任给我解释过之后，我发现其实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吃的。 绝对不能吃的也有。 也有啊，是什么呀？ 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这个霉变的花生 啊， 它里面是有黄曲霉毒素的 啊，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像这种致癌物质是绝对不能吃的。 也就是说我们避免这种腐败变质的这个食物。 对。 嗯，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但是食物种类选择上，其实大家伙的选择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 比较宽泛。 嗯，好。那说完了管住嘴之后啊，咱们再来跟大伙说一说，如果想要防治这种癌症，防治肿瘤的话，我们还在生活的其他哪些方面需要特别注意吗？ 我觉得刚才提到了管住嘴迈开腿，我觉得还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不只是说我要吃什么怎么吃，还有一个就是我要怎么去运动。 嗯， 现在因为大家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人相对来说比以前要懒了。懒得去运动这是不管是城市也好还是农村也好，大家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但是运动对于防癌抗癌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包括了我们的膳食指南都是这么来提在膳食宝塔里面其实旁边有一个关于运动的一个指导，就是每天要动6000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活动量。可能有一些坐办公室的很难达到这样，但是还是鼓励大家每周至少3次以上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锻炼。 嗯，好，所以说管住嘴迈开腿这2点咱们都要做好。但是在生活当中啊，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提高我们说癌症的这种发病率，比如说吸烟，是不是一个我们应该去避免和拒绝的事情？ 对，因为目前来看烟草这一类的包括烟草的这种衍生品然后导致的这种肺癌这种发病风险明显的提高，大约提高了10几倍甚至几10倍以上。 嗯， 而且它不只是提高了肺癌的风险，而且像这种咽喉癌包括了食管癌这一类的，它都是跟吸烟有关系。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数据上可以看出来，美国自从有了控烟运动以后，它的肺癌的发病风险明显的要降低。所以在目前我们国家也在大力的强调要控烟包括了鼓励大家去戒烟。那么希望我们在20-30年之后我们能看到一个肺癌发病的一个下降的趋势。 嗯，这说到肺癌啊，我们知道除了和吸烟有关系之外，也想问问这个刘主任，现在有很多的研究发现，比如说厨师或者说经常接触油烟的这种主妇，他发生我们肺部风险的疾病的这个比例也会相对来高一些。也想问问您，比如说这种油烟的环境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呢？ 有影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性的肺癌的病人她并不吸烟，甚至是家里也没有吸烟的人， 没有二手烟的接触， 对，她没有接触到二手烟的可能。那么她为什么会得肺癌？其实我觉得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种先天的遗传的因素以外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可能就是女性可能在家里这种家庭主妇可能这种地位可能 炒菜做饭比较多 对比较多接触的这种油烟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在家里做饭的时候，然后这个油烟机是肯定要开的。 嗯，而且我们也提醒大家，油烟机我们不光做饭的时候要开，做完饭了我们别那么着急把它关了， 对， 让它多吸一会儿。 对， 因为在空气当中啊依然是有很多这个油烟还在悬浮和漂浮的。 对， 嗯，好，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在一些比如说污染比较严重的环境之下，如果我们长期待着的话，依然会提高我们患癌症的这种几率？ 会的，环境的污染和癌症的发病是明显相关的。其实这个就要讲到一个医学史上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当时英国那个大约是在17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英国的医生发现很多英国的小孩会得睾丸癌。那为什么小男孩会得睾丸癌？按道理来说这种癌症不应该发生在小孩身上，应该是年老的人比较多见。那后来就发现这些小孩经常去 那个高高的烟筒里面去清扫那个烟筒灰。 哦 啊， 因为这个空间比较小， 小 孩子比较方便， 而且这个对，而且这个烟筒灰里边有很多的致癌物质啊，就会导致他这种癌症的发生。所以环境的后来发现，环境污染跟很多很多的癌症有关系啊，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大力的防治这种环境的污染啊，希望我们这个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癌症发病率跟着就越来越低。 嗯嗯，所以说环境对于癌症的我们说防治也非常的关键。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由于工作的原因，确确实实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环境，比如说有一些粉尘啊什么的，没有办法避免。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做好这种劳动的保护，我们能够佩戴这种防护的口罩啊，要尽量佩戴。然后呢，我们去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对自我的这种保护，首先自己得重视起来。 对。 嗯，好，今天呢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其实防癌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让节目的上半段刘主任告诉我们，吃动这些都很关键，其次啊我们还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种污染源。那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芳芳问您说， CT 核磁这样的检查做多了会不会致癌呢？您回答一下刘主任。 是这样的，有好多人问到 CT 核磁会不会致癌。首先我回答一下，核磁是肯定不会的。因为它是一个它这个检查的方式和我们的 CT 它并不一样。 CT 不是说是 射 线性的。 CT 是射线，而核磁它其实是我们的磁场。它核磁是肯定不会的，包括 B 超它都不会。或者说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认为它会。那么 CT 会不会？ CT 这种射线会。还是它是达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才会导致癌症的发生。所以我们常规的 CT 检查不会导致癌症。但是我告诉大家， CT 检查的时候对于某些易感的这些部位是要做保护的。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和我们的卵巢这些腺体是要做保护的。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让刘主任继续跟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在做这种射线检查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如果我们想要做到防癌抗癌的话，到底还有哪些是可以从生活当中的这个点滴入手的。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说防癌其实很简单。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0，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卫平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防癌其实很简单，告诉大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做到防癌抗癌哈。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刘主任，在上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到了想要做到防癌抗癌其实不是大家伙想象当中的那么困难，在饮食方面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得一定多吃什么就不能吃了，范围也比较广泛，我们管住嘴迈开腿的同时要远离我们这些污染源哈。上半段最后我们提到了说这个 CT 和做一些这种有放射性的检查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担心会不会诱发癌症，您告诉我们了说基本上是不太会的， 对， 但是呢有一些重点的部位我们得特别保护一下，具体都有哪些咱们再跟大伙来详细说一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医院已经常规的开展了这项工作，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胸部 CT 或者腹部 CT 的时候，那么对于甲状腺这个部位啊，我们常规是要带一个颈托啊，它是带铅的颈托，那么保护住我们的甲状腺，因为甲状腺对于射线还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它就可以防止未来发生甲状腺癌的风险。 嗯，好，也就是甲状腺这个部位我们需要特别的去注意它。 对， 除了甲状腺，我记得您上半段还说到了一个是子宫吗？ 对，它是这样的，是卵巢和包括我们的睾丸这一类的地方啊，是对于射线都非常敏感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盖一个含铅的这种东西，然后防护这些射线的侵害。 嗯，好啊，咱们后面说到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卵巢和这个睾丸的这个位置哈，其实有很多朋友也有困惑，比如说现在我们用手机越来越多了，基本上大家伙都离不开。很多的男士朋友啊，都把这手机随身穿到这个兜里面。很多朋友就说，现在男士睾丸癌的高发也和手机使用的过度、过频繁有关系，都认为是手机的这个辐射，尤其是揣在兜里离我们这个睾丸的位置比较近所引发的。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手机的辐射，甚至我们日常在家里面这种 WiFi 的辐射，会有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这种癌症吗？ 基本上不会，因为目前不管是从医学的这种流行病学调查上来看，还是真正的这种小鼠的动物实验上来看，都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真要说手机可以导致睾丸癌的发生，那么我觉得手机最有可能导致的应该是脑癌的发生， 天天就得在耳朵边上。 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大家伙儿也可以放心，因为大家伙儿对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电子产品的辐射也都特别的担心，甚至有朋友说这种我们手机的这种基站会影响我们，会让我们的癌症发病率提高，其实这些都是没有特别强烈科学根据的。 对，没有科学的依据。 好，我们来看中原小草这个问题，还想问您说，专家好，想问问您上半段说到的吃发霉的花生会得这个癌症，是黄曲霉毒素所诱发的哈。他说他前两天呢就吃了一个花生是发酸发苦的，想问问自己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有可能就会诱发癌症啊？ 实际上是这样的，大家要知道黄曲霉毒素导致癌症的发生，那是一个非常慢性的过程 不是一次两次。 对，它并不是说我吃了一个发霉的花生，哎，我第二天就肝癌了，那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只要不是一个长期大量的持续的摄入，那不要去担心。 这个黄曲霉毒素除了会在我们说发霉的这种花生啊玉米上面会出现，比如说有没有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地方也依然有可能潜藏着这个黄曲霉毒素呢？ 其实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家里的大米小米，如果是在一个像今天这种潮湿然后又是一个闷热的环境里面发霉了的话，也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粮食作物是很容易发生变质的，如果变质之后可能就会含有黄曲霉毒素哈。 对， 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比较节约，很多的叔叔阿姨呢看到这个 米呀、啊、或者说豆啊发霉了，他总觉得都倒了有点舍不得，他基本上就是把发霉的那一块扔掉，基本上看着没什么颜色的变化呢，看起来还挺好的就留下来了。也想问问您，留下来的这部分它依然有可能含有这个黄曲霉毒素吗？ 是有可能的。 哦， 所以家里如果有些发霉的东西还是要一概都要扔掉。 哦，不能说 不能太 新的，我看着有霉的我就扔， 对， 没霉的我就留下，留下来这部分也依然有可能含有， 依然有可能。 嗯，好。我记得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还跟大伙儿说，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这种木筷子、木菜板，如果长期在这种潮湿环境之下长霉了，也依然有可能有黄曲霉毒素。 这种情况就是发霉的东西未见的是黄曲霉毒素， 嗯， 就是未见的是黄曲霉这个东西。因为黄曲霉它对于生活的环境也是比较挑剔的啊，它是需要比如说我们的米面啊，或者是这种核桃这一类的，或者花生这一类的啊，它需要这么一个营养的物质。再一个，它需要一个环境，就是闷热潮湿的环境啊。像我们这个木筷子这一类的啊，还是这种虽然也有可能发霉，但是那个霉一般来说不是黄曲霉 哦。那这种比如说筷子啊，我们的菜板啊发霉了，有可能会致癌吗？ 我倒是觉得这种情况致癌的风险可能比较小，倒是有可能会引起拉肚子。 拉肚子。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其实更多的黄曲霉毒素还是常见于一些坚果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粮食作物当中的。嗯。常青藤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家里面住半地下室，像这种阴雨天呢总容易受潮，有的时候啊回家还能闻到这种发霉的味道特别的严重，想问问长期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可能会致癌吗？依然是环境。 像这种就是说他居住的这种环境啊，比如说阴暗潮湿发霉啊，这种环境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嗯， 这是非常肯定的。那么它会不会导致癌症的发生，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种证据啊，说住在地下室的人比住在高楼上的人然后要更容易发生癌症啊。但是总体上来说，如果有条件能够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话，建议还是要远离这种环境。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自己查过资料哈，提的一个问题。他说，听说癌症呢有内源性的致癌因素，还有这种遗传因素、慢性刺激和创伤等，就想问问什么样的创伤有可能让我们得上癌症。这个他应该是查了资料上面这么写的，想问问这个在医学上是准确的吗？有这个说法吗？ 其实他提到的这种内源性和遗传性其实应该算是勉勉强强算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先天性的因素啊，先天遗传因素。那么后天的这种慢性的感染创伤啊，这属于一个后天的因素。其实这种创伤不好说啊，因为创伤大部分都属于外伤。外伤说导致癌症这太少了。因为癌症的发生大部分都是起源内在的这种细胞的恶变。就是我们人体身上细胞的恶变，它并不是由传染过来的。但是这种慢性的感染会的。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有很多人有慢性的胃炎，那么慢性胃炎一查 ,OK, 是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不只是导致了胃炎胃溃疡，它慢性的感染也会导致胃癌。所以说对于这种感染我们应该及时的去清除。清除了以后我们胃癌的发病风险就明显的要降下来了。 这种是不是就属于我们说慢性刺激， 对， 老是对它有一个刺激。 对对对。 说到这个慢性刺激啊，我知道有一个电影大家伙应该都看过，就是非诚勿扰，说这个黑色素瘤，像比如说我们身上有一些这种黑色的痣啊什么的，黑色素瘤如果长期的这种去刺激它，甚至我们经常刮胡子啊或者说穿衣服会摩擦到它，是不是也依然有可能会有这种恶变的风险？ 会，比如说这种慢性的刺激，有很多黑色素瘤的病人是脚底的黑痣的恶变。为什么会脚底的黑痣经常会恶变成黑色素瘤？这是因为我们脚是一个受力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又经常容易受到摩擦。那么这种痣受到摩擦、受到刺激，长期的受到刺激以后，它就会恶变。所以对于黑色素瘤来说啊，尤其像非诚勿扰里面那个黑色素瘤那个病人 长在脚上 啊，长在脚上啊，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缺陷，它实际上是在脚背上啊，它其实我们最见的最常见的应该是在脚底板这个地方，然后经常受到摩擦压力啊，它才会恶变。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做好这种防癌抗癌，我们对于比如说某一些特殊部位我们也需要特别的留心，比如说像这个黑痣长的部分就在我们的这个下巴，尤其是男同志经常刮胡子什么的，咱就得留心了。 对，不要用那种就是剃须刀，就是真正的那种刀具来刮， 刀片一样的， 刀片那个来刮啊，我们要用那种剃胡子那种专门的剃胡刀，那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电动的剃胡刀是没有问题的。 好，春暖花开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专家好，自己前几天呢做了一次肺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医生啊没给他带什么防护用具，想问问有危险吗？ 啊，其实一次两次的，就是大家对射线，尤其是对 CT， 包括 X 线片这一类的啊，都比较敏感，说，哎，会不会导致身体的危害？啊，其实一次两次的，尤其是低剂量的 CT 这类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很小，可以说这种伤害的程度跟我们坐一次飞机啊，几乎不相上下。 哦。这飞机很多朋友可能一个月得坐好几趟， 对， 也不见得会有癌症的发生， 不见得，对，不见得。 所以说防癌抗癌这个事儿啊，没有大家伙想象的那么玄乎，我稍微有一点这种接触，这癌症就要找上我了。其实更多的可能是由于这种害怕的心理因素，或者说我们这种焦虑情绪所诱发的癌症。 对， 好，现在对于这个我们说体质的话题啊，也特别的火，因为现在有各种，比如说碱性饼干，甚至有碱性的饮料，都主打是能改变人的体质，说酸性体质更容易得癌症，有这样的说法吗？ 没有，从医学上来看，这是绝对错误的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管是任何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然后我们的体质都应该是一个碱性体质，我们的血液的 pH 值是永远维持在 7.35 到 7.45、 哦、 就是一个略碱性的一个概念、 嗯、 如果一旦是超标了，那我们可能身体就不行了，就垮了、 哦、所以说并不存在什么酸性体质， 不存在、 哦、大家伙其实都一样的， 都一样，都是一个碱性体质、 哦、那这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也没有办法去调节我们的体质？ 不会啊，因为我们永远的都恒定的维持在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否则的话这个人立马就要垮掉。 嗯，所以说我们也不用再轻信这些广告了。 对， 非得吃点什么碱性的饼干啊，喝点碱性的水啊，说能调节体质远离癌症，这也不靠谱。 不靠谱。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吃什么喝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伙说的豆浆。其实豆浆这个问题呢，有一些朋友认为应该多喝，有些朋友认为应该少喝。认为该少喝的朋友就觉得长期喝豆浆的话，里面的雌性激素比较多，有可能会诱发癌症。也想问问您会不会这样呢？ 这些也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嗯 啊，因为说实在话，我们吃的这些食物里面可能都是多多少少还一些激素的成分在里面。 嗯 但是这些激素对于身体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 嗯，所以说豆浆咱们想喝就喝，没关系，这个不用特别的担心。 对，没有关系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像刘主任说的，凡事我们得讲究一个度，不能说这个豆浆我们说了啊，雌激素不会致癌，我就空空把它当水喝。 对，这是不对的。 好，一米阳光在微信上问说，听说微波炉的辐射能够让食物发生变化，能够致癌，想问问您是真的吗？这微波炉还能不能用啊？ 啊，微波炉其实致癌倒不是对于食物的影响，很多人害怕这个微波对于我们身体啊会不会产生影响。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离开这个微波炉有一定的距离，不会有影响的。当然了，它对食物的成分是肯定没有影响的。因为它加热的原理和我们比如说用蒸锅啊这类的加热的原理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一个通过一个物理的方法让这个食物加热。所以它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微波炉其实我们说微波本身它会有这个辐射性。 对。 但是除了我们说厂家做的这种防护之外，我们只要跟它保存一定的距离， 对， 这个时候辐射就不会影响到 一两米之外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微波我们说加热食物之后也不会把这种辐射留在食物当中？ 不会。 好，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大胆的用这个微波炉哈，没问题。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说这个癌症在前期的时候是不是一般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但是被我们忽略掉呢？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这个突然的变胖变瘦就有可能是身体发出了一个预警信号，有可能提示您可能是癌症的出现。癌症会不会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些预警信号往往被大家伙忽视掉？ 会。 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比如说突然的变胖，我觉得可能不是大现实。 嗯， 大部分的癌症病人是突然变瘦。 嗯 啊、因为你在没有节食、没有说刻意的去减肥的前提下，突然一个月就瘦了十几斤啊、这是肯定有问题的。那说明我们身体给我们一个释放了一个信号，说哎，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需要去及时的去就医。 嗯， 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发热。比如说一个病人反反复复的一个多月甚至两三个月反反复复的每天都发烧，尤其是以夜间发烧，早上起来自己能降下来，这种发烧最为可疑。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肿瘤热的表现。只有 这个比如说发热它是属于高热还是低热？ 一般来说都属于一个中度以上的发热。 就是38度左右。 38度甚至是39度。而且到早上起来哎体温就慢慢就下来了。 也没吃药自己就好。 这种情况一定要高度的注意。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乏力。突然这一两个月之内，然后我这种身上就没有力气了。而且越来越重。这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 嗯， 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身体的这些浅表的部位，我突然摸了个包，这个包越长越大，这种情况也要及时的去注意。 嗯，好，这些都有可能是癌症早期发出的一种信号哈，提醒大家特别要注意。我们继续来看小顺儿想问问您，他说请问一下 CT 如果要做的话间隔多长时间是可以的，还想问问如果做胸片的话射线是不是比 CT 应该少很多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 CT 和胸片来说，它都是通过射线 X 射线然后来采集的影像。那么多长时间做一次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因为尤其是像现在的 CT 给的这种射线的剂量越来越低，其实它对于身体这种辐射的这种影响越来越小。比如说像我们在正规的医院做癌症治疗的病人，他们可能大约需要两个月左右就要做一次 CT， 那么其实对于他们身体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没有看到在他们身上肺癌的发病风险又要增高的，没有这种情况的。 嗯，那如果比如说做 CT 的话，我们最好间隔是不是就是， 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半年甚至多半年或者是一年做一次就足够了。 嗯，好，那个胸片和 CT 的射线，我们就是说辐射的强度，它们两个有差别吗？ 有差别。其实 CT 可能要更比胸片要更大一些。 哦 ，CT 的的确确可能比胸片更大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医学的检查上，好像胸片是不是更多的是用于这种筛查？要具体的确诊，是不是还是得做 CT 啊？ 对， 嗯，这就跟我们说这种检测之后的精密程度有关系了。 对，所以说去选择哪种检查方法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来去决定的，应该是由我们的临床医生去决定这个问题。 嗯，要不然虽然这胸片辐射小，但是查完了之后看不清楚，这医生给你看不出来毛病， 对， 咱做了也是白做。 对，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是白做的。 好，继续来看哈，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发来的一个互动，他说自己经常出现下肢的水肿，想问问您有没有可能是癌症的早期表现呢？下肢水肿和癌症有关系吗？ 其实这种情况不好说，因为下肢的水肿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肾脏的疾病，比如说肾小球肾炎这类的它也会导致下肢肿，包括肝脏疾病如果蛋白合成低了低的白蛋白血症，这时候也是会出现下肢水肿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出现了有血栓它也会出现下肢肿。 嗯， 当然了，如果是一个癌症，然后腹腔、盆腔的淋巴结转移，正好又压在血管上，也会导致下肢的水肿。所以说，应该先去查明白是什么原因。 嗯，所以说，当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这种变化，而且它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的话，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出于防癌抗癌的角度，还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照顾的这个角度，我们都应该找一下专业的医生，帮我们排除一下原因，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如果是比如说跟癌症相关的话，咱们早干预早治疗，像节目一开始刘主任说的，癌症现在已经是一种慢病了，我们不用特别的担心。 对， 嗯，好，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呢，有请刘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北京肿瘤医院继续找到您。 我在北京肿瘤医院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